在是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300首，江山对值166首，公安垂土，几行贵石井，片叶独何遮？莫好相互识，行端爱下痴，不分低暗道。光月难相随，未必红尘旧。高背自可依，永别。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解。